那么这个科判是吧？各位仔细一看呢，它最初啊汇集的是37品，大概它这个观念是37道品，37品最初汇集的，以后不断在修改啊，又有增加啊。那么这个是像现在的本子是48品啊，所以从这个慈州老法师这个科判里可以能够看到他最早汇集的那个本子的面目啊，能够看得到啊，这是以后是修订了不少，也增加了不少啊，成为现在这个定本啊。那么这是经本的来源，这个本子出来之后，很可惜啊，印光大师没有见到啊，他老人家往生了。啊，实实在在没有改动一个原文啊。我曾经拿到这个本子之后啊，我在台北有7、8个学生啊，都是大专学生跟我学佛的，我叫他们去查，把这个下拿的这个就现在这个本子跟5种云译本去对照，去比对，看看有没有他改了一个字，换一个字。结果他们查了1个多月回来告诉我，没有改一个字，字字句句都是5种云译本里面的原文啊，一个字没有改动啊。那么这个就是没有啊再掏这个前人的缺失，所以这个本子才是真正的美满的完全的无量寿经啊。读这一个本子就是读5种云译本的集大成啊，它是5种云译本的集大成，给我们带来了许许多多的方便。我是因为有一些人不放心啊，听到这个印光大师在文钞里面有好几篇文章啊，批评这个无量寿经的汇集啊，怕大家没有信心，所以把这个5种云译本、4种的汇集本通通收集在一起，印成一册让大家自己看啊。目的呢是启发我们对于新译本的信心啊，你没有信心，再好的法宝你得不到受用啊，我们目的在此地啊。所以这是这个本子印出来之后，我们出版就印了3万册啊，那么现在是印到2300版，可见这个流通的很多啊，这是启发我们的信心啊，我们这一代的众生真正有福报啊。这9种本子你同时可以得到啊，这是从前人不敢想象的啊。在台湾弘扬净土最有力的道元老法师啊，道老是慈州的学生的啊，慈老的学生的道老一生当中9种本子没有见到过啊，我所晓得说他大概只见到4种啊。李炳老也是一生弘扬净土，大概9种本子里顶多只见到5种一生都遇不到。我们今天汇集在一本，一拿到手上通通齐全了，在古人的时候自叹福报不如后人呐。啊，那么现在问题就是说，这福报是有了， 拿到了念不念？ 这要不念还是枉然的，不念拿到了也等于没有拿到。 这个是经本的来源，我们对它要充满信心。夏老对于净宗有这么大的功德，北京黄念祖居士是他的传人，他亲近夏老师20年，听他亲自讲这个经呢，听了多遍。夏老讲经的笔记交给他，他自己听经的时候也写了不少东西，嘱咐他，就是交代他给无量寿经做个注解。很可惜呢，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呢，这些稿子笔记啊，统统都失掉了。这些书籍都被红卫兵烧掉了。幸亏这三宝加持，他还没死呢。邓小平掌权之后，这才平反，这才回到家里去了，想到以前老师交代的任务重任，在注解这个经文，在注解这个经文，凭过去的记忆了，非常之难的。诸位所看到我们印的这个本子，这是粗版，因为他送给我的本子是粗版，我们在台湾翻译。那么三版的时候是庐山印的简体字，改了一部分，改定一部分。这个最近两年呢，他又用了很多的时间，重新仔细再修订一次，去年完成。他把这个稿子给我，我带到台湾呢，现在在做版，因为校对啊很不容易。这个版的时候，从排版到校对印出来至少要1年的时间，我们有10几个人在工作。我是交代他出版时间迟一点没关系，希望不要有错，所以校对的越精越好，时间没关系，所以大概在今年年底，这个定本呢，注解的定本可以出版了，可以完成。我跟老居士讲，我说你以后还要不要再改？他说不改了，我年龄时间都不够了，这定本不改。所以以后这个定本出来之后，再翻印的时候，我们就翻印这个定本。现在这个本子就不会再印了。这是经于注解。那么我就向老居士说了，我说夏老一生的事迹啊，说你应该给他写个传记去，让大家知道，我说我来出版。他告诉我时间没到，他说写我一定会写，时间没到，现在要写出来会招惹许多的议论，他不说我也能猜到几分。夏老说实实在在的话，不是故佛再来呀，也是观音菩萨再来，绝对不是普通人。为什么呢？普通人呢，汇集这个经是绝对做不出来的。所以他今天不敢轻易启口，夏老的照片 我带回来，这个经本上啊有印的印章，现在我把它放大印成大章的，印了大概有5000张，寄到此地来的不少，可以镶成镜框来供养。那么这张照片呢，是辗转在翻照，照了很多次，所以照片就模糊了，原版是非常的清楚啊，可是注意看呢还能看到几像，他这个照片里就有瑞像啊，他坐的这个座位呀、啊、后面呢是个屏风，在他头顶上有一尊佛像，佛放光照他，你仔细看能看到。还有他座位底下呢，他是盘腿坐，那个鞋子放的，他鞋子放光，鞋子下面放光啊，就种种瑞像很多很多啊，这个当时在世的时候就很多啊，他不肯说，也禁止别人宣扬，实在是民国初年稀有的大德啊！明初这个学佛的有成就的这两个大德，在大陆上号称呢，南美不下了啊，南方梅光系，北方夏天居啊，号称为南美不下啊。我们台中。李炳南老居士啊，我是跟他学的啊，他是我的老师。李老居士就是梅光系的学生啊，梅光系那就是我的太老僧了啊，他是梅老的学生。那么这个黄念祖老居士是梅光系的外孙啊，梅老是他的舅舅啊，是他的外孙啊。这个梅老跟这个夏老是同学，同参道友，两个都有成就啊。他把他自己的女儿，把他的外孙送到夏老那里去亲近夏老啊，这些事情我们早年也晓得啊，但是到了晚年呢，梅光系老居士拜夏莲居做老师，这个事情我们不知道。我从黄念老那个地方才知道这么一段事情。那夏老的成就就可想而知啊，否则的话，这样的一个大德还甘心情愿去拜他做老师，不容易啊，太不容易了啊。这些大德邪密宗教都有很深的造诣啊，你看今天黄念祖就是，他是真正的密宗的阿舍利，那都不是假的，他是真正的金刚上师啊！现在全心全力在弘扬净土，那为什么不再传弥勒呢？他说的是老实话，他说现在这个时代已经没有密宗的根基了。啊，他告诉我，在大陆上，中国这么大的佛学，那么多这个密宗修学的人，40年来学密成就的只有6个人。啊，他虽然没有到过台湾，台湾大大小小寺庙，台湾所有法师，好像他每一个人都熟悉。他都知道，你不问他他不说，你问他他都知道。 这个我们看起来也有一点小神通啊，他不说他就晓得啊。我在这边盖道场，居然有人到北京去的时候，他告诉他，这净空法师的道场快盖好了，你们可以到那边去。这他怎么知道？啊，可见的那个心地清净光明的人啊，我们远在海外，什么事情都瞒不过，那清清楚楚。这也是个再来人啊！我是屡次想请他到美国来弘法，他说现在不敢啊，不愿意出来了。他说我的工作啊，写书啊，流传后世啊，尽这一点绵薄的力量啊，在家里写书，写的书呢要我把它出版，大陆上没有法子出版。啊，没有这个财力啊，所以我说好，你尽管写，写了通通交给我，我这有出版社，我替你出版。所以他非常高兴。最初写《无量寿经》，担心不能流通啊，怕将来以后还丢自治楼烧掉了，那真是可惜啊。啊，我们这个缘是在美国结的啊，那是我在美国在地西讲经的时候。那边同修，玄密的同修来给我说，他们从大陆上请一个金刚上师到这来传法，问我好不好，我就摇头，我说你们老实念佛就好了啊，还要搞奇奇怪怪的，不能成就啊。说这个上师很好啊，黄念祖啊，我一听说黄念祖啊，这个名字有印象，我想了半天，这个名字很熟，在哪里听的啊，他以后想的是，这李老师讲过，就我马上就问他，我说黄念祖是不是没光系的外甥？他说是。我说那没有问题，赶紧请他来。啊，我说这个人的时候，知见决定是纯正的，啊，不会有错误，那是真正亲见过名师高手的，啊，所以我就鼓励他们呢，请他来。啊，那么我回到大老师之后，他到地西啊，那么我知道他是夏老的学生啊，没关系的外孙，跟我们还有点渊源，因为我的老师是他舅父的学生，还有扯上这么一点瓜葛这里面啊，所以我就把这个在台湾印的这个无量寿经的本啊，李老师没住的送一本给他。还有一本呢，《相宗纲要》，《相宗纲要》是他舅父编的，啊，送给他做纪念。他收到我这个时候，立刻就寄了一本《无量寿经注解》给我，啊，他只带了一部到美国来，送给我。这是我带回台湾印出来这个本，这个注解这本，啊，我们这个缘是这么近的，啊，原先我以为他都不在了。但没想到他年岁那么轻还在，这出乎意料之外，所以我非常高兴。我到大陆没有别的事情，专门找他啊，所以我三次去大陆的时候我都没有回家了，我母亲还在，没有去看看母亲，我也不看寺庙，专门找善知识，亲见善知识啊。庙没什么好看的，山水风景也没什么好看的，看看录影带就可以了，何必要这么辛苦跑到那去看了，还用不着啊。真正善知识是一定要亲近啊，所以我三次到大陆主要去找他啊，也是到他们去挖宝啊，希望下联句还有什么东西著作留在这里，通通我要，要的时候拿到台湾通通翻译啊，这他非常高兴啊，所有这些东西都给我啊，所以我们晓得这是我们这一代呀，众生 越是苦难，佛菩萨越照顾。啊，下老这一部《无量寿经》真正是照顾我们这一代苦难的众生。啊，依照这个经典修学，很快速的得感应、得利益，没有比这个更快。那个感应道教是真正不可思议。啊，那么这是一段，就是汇集的这一段事实。经典在台湾流通，我们也要知道，最初将这个本子带到台湾，是在民国37、38年，一个黄老子，黄如初，他是军人，是个中将，啊，黄如初去世，带了一本呢到台湾。黄居士在大陆期间曾经亲近过夏老，在夏老座下听过这部经，啊，以后呢他到台湾来呀，就带了一本来，啊，在台湾他还是军人，啊，他在军人的时候我曾经看他见过几次面，啊，以后退役之后啊出家了，好像是跟慈航老法师出家的，那个名字我很熟啊，都一下想不起来了。绿航法师，那叫绿航法师啊，说广元呐、啊、广化都是他的学生，啊，那么住在台中，跟李老师啊走得很近，他就把这个本子送给李老师，李老师就交给瑞城书局，啊，照这个样子做版翻印。民国39年，李老师在台中法华寺讲过一遍，啊，所以我得到这个本子就是他讲经的那个注解，他的注解就写在经本上，啊，那个时候李老师60多岁，不到70岁，60多岁，那个小字写得很规矩，写得很好，啊，我第一次印的那个汇集本呢，每一注的汇集本呢，就是李老师的原本，39年讲的。那么他告诉我，大概听众有30多个人，他那个时候听经的人不多，周邦道老居士是听众之一。现在在这个旧金山呢，有甘老太太也是当时听众之一。甘老太太告诉我，当时虽然听不懂，啊，现在听我再讲的时候能明白，啊，从前听老师讲听不懂，啊，我是47年到台中，啊，到台中时李老师把这个本子给我，我很喜欢，也喜欢他写的字写得非常好，啊，写的工整，注得相当详细，啊，所以我看到他这个眉注啊，啊，我就有能力讲，啊，所以拿到这个本子很欢喜，啊，56年我到台北，啊，那个台北慧仁法师请我去讲经，我就想讲这部经，啊，可是我在最初的10年，样样事情都要请示李老师。啊，虽然没有住在台中，跟台中是密切的联系，所以我就把这个事情愿望向老师提出，经本都印好了，印了3000本。李老师不同意，他说：“因缘未成熟。”他说：“你现在资历很浅呢，你不可以讲这个经。”啊，因为这个经是汇集本，有很多人呢不谅解， 会有批评，会有攻击，但是你受不了啊，那这样就不能讲了，不能讲呢就讲楞严经。这我就开始六十年到这个五十六年到台北就开始讲楞严经啊，那么这个经书就跟大家结缘掉了啊，一直到五年前老师往生，那么我翻旧书啊，又把这个本子翻出来了，翻出来想想着应该要把它流通啊，老师这一本这个迷注的本子几乎没有人见过啊，这本子在我手上藏了多少年了，没人见过，所以把它印出来啊，流通。希望的时候以这个功德回向老师增高点品，我们印了一万本，这个本子一流通啊，许许多多同学看到就欢喜找我讲，那么这就讲开了啊，在台湾讲了，在国外讲了，每一到一个地方讲这个经呢，听众特别多的奇怪，讲其他的经啊，听众没这么多，讲这个经听众特别多，所以我就想这三宝加持缘成熟，如果不是三宝加持，不可能有这么多欢喜的人啊，这个因缘越来越殊胜，这个经本流通量就越来越大啊，你看看这个从五十六年只印了3000本，这当中就停下来，到老师圆寂之后我们印了10000本啊，也不过六年，现在我估计我自己所印的现在台湾其他道场也印啊，我很欢喜，大家都在印，我估计差不多将近100万本，那我自己印的差不多是半数，总有50-60万册以上啊，流通到全世界啊，大大小小各种本子，还有完全注音符号啊，还有部分注音难字注音的啊，这是版本的流通，对利益的人太多太多了啊，所以很多的回响来告诉我啊，这个消灾免难啊，几个月一两年就得到效果啊，所以念的人越来越多啊，这是因缘成熟。那如果是发心真正想修学有成就，这一本经就够了啊，我这样提倡也有不少人怀疑啊，哪有一本经就能成就啊，啊还有多少人怀疑我骗他啊，怎么我骗他，他晓得我过去做了很多大成就啊，我也讲了许许多多大乘经论啊，今天我叫人只念一本啊，这净空法师不怀好意啊，哎，他自己念那么多，他只叫我们念一本呐、啊。哎、啊，有这种误会的人也不少啊，他来问我的时候，我说你怀疑的对呀、啊、我说假如我当年呢有一个好老师，我这个是很听话的，老师要真教我是真听的，那老师要坚持叫我学一本呢，我今天都成佛了，哪里成我就搞得这个样子就是冤枉路走太多了 啊，弯弯曲曲走太多了，啊，搞到最后才找到这个门路啊。你想学佛可以，也走我这个路子，你走四十年未必能走到我这个样子。啊，这个教啊，古人讲教是罗网，教网啊，教海啊，迷宫啊，这三藏经典钻进去，很少人能够钻出来的，迷在里面，迷宫。啊，能够在迷宫里面走出来，很幸运的。我是一个很幸运的人啊，哎，走出来了，啊，把这条修行的门路找到了，啊，死心塌地修学。那么你要是听话，依照我这个路子去走，你就省了四十年的功夫啊！这个我不骗你啊。如果说一步进不能成就，你有没有听说过一句阿弥陀佛成就的？在我们台湾讲的，我是58年在佛光山啊，佛光山的时候刚刚草创的时候，只有一栋房啊，那东方佛教学院那栋老房啊，那个大飞殿盖了一半，顶屋顶都没有。啊，刚刚地基打好，哎，那个时候，行云法师请我到山上做教务主任。啊，现在这个西来寺的新定呢，就是那个时候的学生，啊，我教过他的。我在山上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月光很好，我带了十几个学生，在山下有个池塘。那是长没走，那是原始的，还都没有做起来。我们在池塘旁边呢讨论佛法。佛光山有长工，就是雇的工人呢，是一年到头都替他做工，长工，他长工不少。有一个工人呢，看到我们在那里讨论佛法，他就走进来，走进来给我们说法，我们洗耳恭听。听了一个多钟点，非常受感动，都一声都不忘记啊。他给我们讲一个往生的真正的故事，就是一年前，那个时候的一年前，他是台南将军乡的人，他的邻居有一个老太太，这个老太太人非常好啊，非常厚道啊，善良。那么虽然想学佛学得不纯，他是什么神道佛通通都拜啊，到处烧香啊，是这么一个人。三年前呢，他娶了个媳妇，媳妇啊懂得佛法，就劝婆婆不要到处拜，专拜阿弥陀佛，专念阿弥陀佛。这个婆婆有善根，他听媳妇的话，他觉得很对，所以他从此以后就不再乱拜，专心念佛拜阿弥陀佛。这样念了三年，往生的那一天晚上啊，吃晚饭的时候，他的儿女媳妇很孝啊，他就告诉儿子媳妇，他说我去洗个澡，你们不要等我吃晚饭，你们先吃啊。家里人很孝顺，是就等他啊，没洗澡没关系，我等你啊。那么他早洗好之后，那等很久啊，家里都没出来，他就看一看，看确确实实他洗了澡，洗澡就叫罗大印，他家里有个小佛堂，看到他穿了海青，换的干净衣服，穿了海青，手上拿念珠啊，面对着佛像站在那里，叫也不答应，仔细一看，他往生了，站着往生，念三年了，一句佛号啊，什么经也没听过，也没念过，什么也不懂啊，一句佛号三年可以站着往生，他那是预知时知，他没有生病， 他不告诉他家里人我今天往生，怕什么？怕家里人扰乱他。一说往生，他这个又来过那个，把他时间耽误掉。他不讲，他说我洗澡，你们不要等我吃饭，那他就走了。所以他亲眼看到的，真正的事实。他讲这个故事，劝我们念佛。他说念佛是真的，绝对不是假的。我们依教奉行。那么这个故事呢，这个台中林刊志居士写的那个近代往生清闻记里面有有这个记载。这个南部高雄的人都知道，我前年到高雄讲演提到这个事情，有很多人晓得这个事情。他说的确是对的，一句佛号都能预知实质自在往生啊，何况一部经呢？这还有什么怀疑之处呢？这是我们在台湾亲耳听到的，人家亲自看见的从北到南这40年当中，真正往生有非常好内向的，我们概略的估计至少有500人。台湾真正是宝岛，是福地往生就成佛啊，这么多人往生成佛稀有啊。我们再听听香港谭旭老法师在佛七里面讲的开始那是很早有一年，我在旧金山讲经，甘桂穗居士，就是甘老太太的女儿，送了一个小的录音带给我这个录音带呢是谭旭老法师在佛七当中讲的开始。我拿到之后非常欢喜，因为谭老我没有亲近过但是我从77年起每一年在香港讲经都住在他的图书馆，那个图书馆是他创办的。我没有亲近他，亲近这个老人，也没有听到过声音这次有个录音带能听到他的声音，非常欢喜那么他是好像是天津的口音，不太好懂仔细听才能听得懂。我把他这个录音带重复听了30遍听了30遍呢，大概他讲我都能听得懂。里面讲的故事非常感动人他讲一个往生的事实这个人呢算是他的师兄弟他是跟地贤老法师的学他是地贤老法师的法师。地老在早年有一个徒弟，这很早了这个徒弟没有不认识，没有念过书，是做这个粗活出身的，而是地老从小在一块的玩伴，同一个村庄那么地老家境环境比较好一点念了书以后跟他舅舅出来做生意算是见过世面。那么他这个小时候玩伴呢，家境很清寒，没念过书长大之后做锅炉匠。这个锅炉匠你们有没有人知道？年老的大陆上的人知道对，不错，这都是老人知道就是这些瓷器要打破了的时候我往上他能把它再给它和起来，再给它补修补起来，还可以继续用， 就做这个，做这么一个手艺，生活很苦啊，挑着一个担子到处叫啊。我们小时候在家乡常常回到啊，大概差不多是半个月一个月，他会走我们这锅下问，哎，有没有锅碗打破的时候，他来给你补啊，补锅不完，生活很辛苦啊，吃尽了苦头啊。这以后地牢出了家了啊，在关中寺，那个时候地位还不高，还不出名，在关中寺做知客司啊。那么他找到了啊，找到之后他就赖着，人家定要出家，那是四十多岁了。地老讲，你不要跟我开玩笑，你也不要找我的麻烦，在这住几天啊，住几天，你还是去做你的生意好啊。结果他赖着不走，这毕竟是小时候关系太深了，从小在一起玩，对吧，这推都推不掉吧，就赖住了。赖住之后啊，这地老就讲了，他说你出家四十多岁啊，大陆上有四十多岁很老了，不像现在啊，现在四十几岁还很年轻啊，啊，那时候四十几岁就不行了，体力就衰退了啊。他说你要出家了，五堂功课你也学不会啊，学讲经嘛你字都不认识，没指望了啊。你这个出家的时候你五堂功课不会，那个寺庙人瞧不起你啊，会给你罪受，你受不了啊。他说要出家，最后地老就说了，他说那这样好，你如果真的出家了，你答应我一个条件。他说我认你做师父了，你说什么我都听。地老说好吧，这就给他剃度了。剃度之后啊，就告诉他不要住在庙里，也不要去受戒啊。为什么呢？年岁大了，没有知识，什么都不会啊。这个我到乡下了，到宁波乡下了，那个小庙很多没人住的，我就给个找个小庙啊，你到那里去住啊，我再给你找几个护法，每个月给你送一点钱啊，你的稻粮就够了啊。那么又呢，给他找一个附近找一个老太婆，每天给他烧两顿饭，给他稍微洗个衣服啊。他说你就在这个庙里是吧，他说我就教你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你就念这一句，念累了呢你就休息一会儿，休息好了就再念，就一直给我念下去，后来一定有好处。他也不晓得什么好处，这个人老实啊，他就照念了。他就这么念了三年，三年当中连庙门都没有出去过，哎，等于一般人闭关，就听老师的话，念累了就休息，休息好了就再念。这一天呢，他这个兴趣来了，啊，离开寺庙了，到城里面去看看一些亲戚朋友。啊，三年没见面了，来看看亲戚朋友。啊，晚上回来之后，吃完饭的时候，就告诉这个烧饭的老太太，明天你不要替我烧饭了。老太太听了莫名其妙，师父三年都没出门呢，今天下午出门去看看亲戚朋友，大概明天有人请他吃饭，不要我烧饭了。可老太太很好，到第二天中午呢再去看看啊，老太太只给他烧中午饭晚饭，早餐他自己料理，中午再去看看。中午去的时候，他庙门是开的啊，说在讲呢，他那个庙是个穷庙，什么也没有，是也没好抽的，是这门常常都不关的啊。那么到庙里去叫师傅啊，也没人答应，就四周围看一看，哎，忽然看到师傅穿那个整整齐齐的站在房间里，面向着窗子。他在卧房里面，他不是在佛殿里，啊，站在这个房间里，面对着窗户，手上拿着念珠，另外一个手是捏着个拳头， 是不是很脏啊？很多这个灰尘很脏。教材不答应，仔细一看呢，死了，他不晓得什么时候死的。这个老太婆吓一跳呢，从来没看到人死是站着死的，站着走的。这个吓得说，赶紧去跟那几个护法的居士报告。几个护法居士要来了，来了一看呢，说都不知道怎么样处理，这立刻呢派人给地仙法师送信。这个乡下到关中寺啊，一个往返呢两天呢，啊，这人到关中寺去走一天呢，没有交通工具的，啊，一去再一回来三天。啊，这个地老来了，来了是三天呢，他还在那站着，死了以后还站三天呢。啊，看到之后啊，对吧，非常赞叹的。他说你呀，没有算白出家了，这个三年的成就啊，他说我们这是讲经说法的大法师，名山宝刹的方丈住持，比不上你呀，真比不上啊。啊，再给他处理后事，再看他手上的当当月拳头都打开，原来手上啊还有八九块的大洋。这后来就想着，这个八九块大洋大概说从前做生意积蓄。那怎么一说灰呢？他吐痰呢，有个痰，没有痰盂啊，那哪有痰盂的，是用个小盒子，里面呢就是烧火的灰呀，放在那吐痰，他这个钱呢放在那个灰底下，那没有人晓得嘛。那个现在要往生了，怕人不知道，他就把他抓着拿在手上，那个意思大概讲呢，拿这个钱替他办后事，他的后事都准备好了，大概总是这个意思了。念佛人的成就啊，一句佛号啊，什么都不懂啊。啊，三年，欲知时知，他去看朋友是辞行的，欲知时知。自在往生，死了以后还站三天，你们想想看，了不起啊！他一句佛号都能有这样殊胜的成就，何况一部《无量寿经》呢？那还有什么问题呢？啊，理论、方法、境界、因果。说的明明白白，详详细细，我们再要怀疑，那真的叫少善根少福德了。啊，这个地仙老法师当年在世，像谭老说的，他常常拿这个讲这个故事，勉励大家念佛。谭老在香港也常讲啊，这个录音带我一直保存到现在，而且拷贝了很多，到处流通，让大家仔细去听听。啊，老法师自己说，他一生亲眼看到的，这个念佛往生欲知实知，坐着走的，站着走的，他看到20多个。啊，那听讲的那就更多了，他说那就记不到数字，啊，亲眼看见的20多个人啊，所以虽然是天台宗一代的祖师啊，依旧是念佛求生净土。啊，那么在台湾，我们亲眼看见的也很多啊，这个在三藏法轮里面做正传呢，他给我们做证明啊，证明念佛往生 不退成佛，是千真万确的事实，绝对不是欺人的。这个法门之殊胜，正如佛在经上讲，为佛与佛方能究竟的。等觉菩萨对这个法门都不能搞得很详细的，我们今天接触这个法门，能够体会，能够理解，还能说得出一点，这是两个原因呢。一个是自己多生多劫的善根，另外一个就是现前十方三宝威神加持。讲要诸佛菩萨威神加持，大家听能够听得懂，听得欢喜，听得相信，也是三宝威神加持。如果没有三宝加持，凭自己的能力不可能啊！这个二力法门不是他讲往生的时候才二力啊，现在听讲都是二力，实实在在不可思议。那么真真发心立志报佛恩，要弘扬这个法门，那不仅是自己呀，要认真修行啊，这就是古德讲的老实念佛啊。什么样人才算老实呢？觉明妙行菩萨在西方确旨里面所讲的开示，那个标准就是老实的标准。大势至菩萨在楞严经上所讲的净念相继不假方便，那是老实的标准。简而言之，对于念佛往生不退，决定不怀疑，不间断，不夹杂，这才算老实。如果半信半疑，夹杂间断，那就不算老实。像我们刚才讲的台湾台南将军乡的这个老太太是老实念佛，地贤老法师这个徒弟念了三年，那叫老实念佛。老实人有成就啊，老实人有福了，我们跟他们比一比太不老实了，所以不能成就啊。有老实人有成就啊，所以老实是非常之可贵啊。我说这些话了，通通是加强对于净宗法门的信心，对于无量寿经呢产生坚定的信心。明天我把经题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其他的专门呢介绍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我把这个经题跟诸位概略的讲一遍。那个经文呢，以后啊由印老法师来跟你们讲。今天时间又到了，谢谢诸位同学。